神话。

看不见笑，我仿佛真的看到手背的纸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当时和爱的男人最后白马，这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机器轻触发，让画面倒转大，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那时和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，这是属于我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触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 爱情的迷雾， 想沿着消失的你， 爱上未来。

不是最后一站，爱只是结果的上限。明天的路还那么长。 你的笑容，

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